南朝鲜的庭审队问题对策协议会5月3号要求当局立即宣布兴奴问题协议无效，以表示抗议妇女家属部发行关于日军慰安妇受害者问题报告。